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77章，蛋糕。 严格说来，这应该算是李钦书和袁子峰之间第一个认认真真的吻。之前倒也不是没吻过，但情景都十分的尴尬。而在过去的个把月之中，两人虽然确立了关系了，却始终停留在以前的相处模式中。李钦书是不可能主动对袁子峰做什么的，而袁子峰顾虑着李钦书的想法，更是从来没对李钦书动过嘴。所以袁子峰突然吻下来，李钦书当即就愣在那儿了，甚至忘了应该作何反应。袁子峰见他气息不稳，却没有推拒，于是就得寸进尺，一只手把着轮椅的后方，一条腿卡在李钦书的双腿之间，居高临下地吻着他。袁子峰轻轻咬着李钦书的下唇，连呼吸都变得紊乱了。李钦书接招接得有些急促，袁子峰没有娴熟的技巧，只有属于少年人独特的莽撞和热情。他感受到自己咬着对方舌尖的牙根似乎都在发麻，而李钦书逐渐有些喘不过气了。一只手紧紧攥住袁子峰的衬衣衣角，咽下一口唾沫，含糊不清的。 子峰。 袁子峰眼神幽暗，他吸了一口气，认真地看着李琴书。他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钻入李琴书的衣服里，入手是滑腻如白玉的触感。在灯光下，李琴书的皮肤白得惊人，那双眼也亮得惊人。 可以吗？ 他有些忍不住了。天知道，在过去的这个月里，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听李琴书在他耳边一声声喊他的名字。 一定非常性感。 李琴书望着他，内心天人交战，难得的沉默了。袁子峰看懂了他的答案，心里哀叹一声，却收回了自己的手，拨了拨李琴书的头发，沉声道， 没事儿，我不逼你， 对不起。 李琴书又说，他能感受到对方内心的炙热和激动，但自己心里那关却不是那么好过去的。他垂着眼眸，任由心中的愧疚如潮起云涌般的淹没自己，终是又重复了一遍， 对不起。 袁子峰轻轻地抱着他，脑袋搁在李琴书的肩膀上，尽量平复自己起了异样的身体，嗓子略有些沙哑地开口宽慰， 那个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说对不起吗？ 我 行了，不让我碰那多亲你几下总没事吧。 李琴书垂着眼，如蝉翼般的睫毛轻轻地动了几下，手轻轻拍了拍袁子峰的后背。袁子峰于是动作略显浮夸地亲了亲李琴书的额头，又亲了亲李琴书的鼻尖，发出啵的一声脆响。李琴书愣住了，他以为的亲是特别黏糊的那种爱人之间的亲吻，却没想到袁子峰最后做出来的动作居然这么幼稚。袁子峰掐着李琴书的下巴，最后又很大声地亲了亲他的嘴唇。 你慢慢想，我等你。 元旦节前夕，各大高校都放了寒假，袁子峰处理完学校的最后一点事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 接下来是为期两个月的假期，而明天就是李琴叔33岁的生日。这个老男人尽管都33岁了，可穿得年轻一点也和在校大学生没有太大的区别，走出去说他才18都有人信。李琴叔笑起来眼角会有一点笑纹，袁子峰爱惨了他的笑纹，总觉得非常可爱。他回家的时候，李琴叔刚刚结束一次完整的复健，看上去有些兴奋。袁子峰把带回来的蛋糕放在桌子上，扭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，哎，看上去挺开心的呀。 子峰，你看我。 李琴叔难得这么兴奋，他扶着墙壁的那只手轻轻松开了，没有凭借任何的支撑点，竟然就这么站了起来。可惜的是，他只撑过了5秒钟，就猛地往一旁倒去了。袁子峰吓得脸色一变，抬腿就朝李琴叔的方向奔去，他却很娴熟地一只手一下撑在了墙壁上，一脸兴奋。 我可以站5秒钟了。 袁子峰吓出一身冷汗呀，见李琴叔笑得酒窝里宛如盛满了蜜，就怎么也生不起气来了，反而是松了口气。哎，李琴叔，你差点吓死我。李琴叔招了招手，袁子峰在他身边站住了，他这才开口道： 医生说我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复原，我本来不信，今天突然觉得有了点希望，虽然不能恢复成以前能跑能跳的样子，但总比当个废人好。 当个废人也挺好的。 袁子峰亲了亲李琴叔的鼻尖，等你能跑能跳了，你要是想从我身边溜走了，我指不定能不能抓住。可你要是废人，你还能溜得了啊？ 自私鬼。 总有一天会变好的，相信我。 李琴叔神色复杂地看着他，最后捏捏他的掌心，很认真地点头。晚饭，袁子峰替李琴叔下了碗长寿面，还煎了两个荷包蛋，香得不行啊。这大概是袁子峰的厨艺巅峰，李琴叔吃得挺开心的。如果袁子峰不提醒这是他33岁生日的话啊，他肯定会更开心的。 哎，老男人啊。 袁子峰最近总喜欢这么喊他。 从今以后就33了。 礼物呢？ 李琴叔摊开手，大大方方地索要自己的生日礼物。 之前还有两个礼物，你还没给我补，打算什么时候给我补上？ 哎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物质呢？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你要不说啊，我就铁定不会主动要了。但你都说了，到手的鸭子可不能飞了。 等着。 他将事先准备好的蛋糕放在桌面上，关掉房间里所有的灯，然后揭开了蛋糕的盒子。蛋糕很丑啊，就一个简简单单的蛋糕胚，上面抹了些奶油，写着李琴叔的名字，还有个小人举着生日快乐的牌子。李琴叔只看了一眼，心里就明白过来。 你做的？ 袁子峰有些不太好意思。那个丑了点儿。 挺好看的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。